美的花开在那彩虹下，有一个最美的人，那是草原的卓玛，有一条清清的河流淌在蓝天下，有一首深情的歌，那是洁白的哈达。